坐班电车到了、 哦、对， 买上一张票， 对， 叮铃铃当啷啷就是到了班了， 哪儿 到的北门， 是 下了末电车， 哦， 一直往北走， 是 往东一拐弯， 那是 那就故意街呀， 对， 一进西口， 嗯， 轮轮头一家， 那是 那就敦庆龙， 不错， 在里边走什么瑞丽香啊，瑞武香啊，广石香啊，广义香啊， 陈 记那宝鸡，还有那一家的千香一了半了， 是喽， 那就归在那儿， 哦， 点着眼头又， 对， 点着眼的挑 啊， 这个是青衣上标银丹的石林布尔丹， 对。 要我们这绒布啊， 怎么样？ 挺少的价，买来五毛六了八了， 哦， 没有五毛六啊。 是， 你买回来了，怎么宽了，怎么厚了，怎么匀了，怎么密了，怎么加密了，好好的。 好， 你是卖东归， 是啊， 消费是大， 对， 楼上楼下 啊， 电灯电话， 嗯， 人工吃食呢，着地要了八了， 是， 常言道的好， 说什么？ 面带罗里转， 对， 羊毛我叔叔再来羊身上耳搭，你就别忘了这脸搭，几颗那颗大的旗帜点了八了， 是哦， 那些人说 说什么？ 到底那个摊儿， 对呀、啊， 你买五毛六 啊！ 现在他三字了，布了，感觉怎么卖了白了？ 怎么呢？ 还有回子事 啊？ 说一个样的布， 是 说一个样的价， 嗯， 说一个样的色儿、 哦。 那谁也不要小门脸，那小布摊儿的大道边的小道沿儿，小布头沿儿的说，金布头儿那碎布块儿白了。 是喽， 那先生说 啊， 多少钱一尺？ 对呀、 啊，下完了胶布，挑一挑尺寸的，听听价儿白了。 对， 单尺的量啊， 对， 没有带着尺， 怎么办？ 伸出胳膊那字胶了白了。 是。 一套五尺， 对， 两套一丈， 嘿， 三套一丈五， 是， 竖一丈六， 对， 就得一丈四， 听听， 买了一块布， 怎么样？ 拿到家里去 啊， 不管做一身， 嘿， 大伙做一件， 是， 剩下他零碎了骨头，阴天下雨没有事儿， 嗯， 坐在屋里头补补袜子呗了， 好、 哦，他卖五毛六， 哦， 我卖一毛八， 是， 一尺一毛八，一丈一块八，四尺打四毛， 是， 四不三毛二， 嗯， 三毛二加四毛，七毛二加一块八， 啊， 再要是两块了，五毛二了八了， 对， 二分零二那不如算了他。 行了， 大洋你就给两块五的， 两块五， 不两块五， 怎么样？ 心里别打鼓， 对， 买不算买， 是， 要了不算要， 嗯， 洋钱左包还个还子了， 是， 这不两块五啊， 怎么样？ 找好生事， 是， 看好这扔布， 哦， 千万呢别让我们当做高油摊儿、 啊， 卖的那扔外洋货的， 是， 到了高油摊儿， 哦， 买了外洋货， 嗯， 拿到家里去， 是， 你有一下水， 哦， 搁点石上搭， 是， 又被大风刮 啊， 汽车、马车、飞机、迫击炮、飞毛腿子、水母战。 怎么 回事 啊？ 刮跑了，这不两块五， 是 涨起一毛钱， 是 您给两块四， 对， 这不两块四， 嗯， 这些就说， 嗯， 卖布头了， 哎， 包上卷上捆上系上，算没有了， 行了， 没有卖了还不卖的， 怎么呢？ 两毛钱的车钱贵是给了吧了， 对， 两毛钱的好差爷算在后了他了， 行， 大洋你就给两块整的， 两块钱， 这不两块整， 是 把这让到家， 对， 往一推他， 哦， 少给一个子儿，少给一个零，少给一个半，但是不能卖了他了， 是哦， 两毛钱。 怎么样？ 快了快了，八糟了糟了八了 啊！ 两块来打样子打破了他。 哇、哦！ 你给一块九， 对， 再给一块八， 哦， 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八了。 瞧吧， 要不要给一块四的？ 就 一块四，让起一毛钱， 多少钱？ 你给一块三， 赔 再去一毛， 多少钱？ 你给一块二， 哇！ 再是一毛钱，你给一块一， 是 再去一毛钱，你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那个还不要。 哦， 两毛去五毛， 卖多少钱？ 白拿去了， 白拿。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听完相声，接着和您说说于宝林的故事。心中有些忐忑不安的于宝林向一位职工请教说什么相声好，对方思索了一下说，使大伙儿没听过的相声。这一句话点醒了于宝林，他想，如果演吉平三、刘宝瑞他们常演的那些相声段子，准比不过他们呀，因为观众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就不容易信服自己。于是呢，他决定演《还珠花》，开始十分钟一段，后来就五六分钟一段，观众啊是越聚越多，座无虚席。十段过去之后，尹寿山等回来了，而于宝林却是坚持说完全部内容才去吃饭，